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 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6126213，6126213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999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世界漂流，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，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，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。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，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，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，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爆了，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？我的梦现在瘦瘦的，一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，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爆了，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？我的梦现在瘦瘦的，一下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，宁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，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。我的心现在瘦瘦的，很容易就饱了，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，为什么 to the Metropolitan. 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，我好想触摸。 茫茫人海中，我与谁相逢？你眼中的温柔，是否一切都？ 相信了命运， 海中， 浩瀚星海中， 坚持一种梦， 坚持一种梦， 你手中的温暖，我好想触摸。 穿过人潮汹涌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、oh, 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、oh, 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？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 海景房团购开始了！海南椰香湾区核心地标，270度全海景房，南北通风，方正实用，4星酒店标准装修配套，实现资产增值，一地置业，百处有家。现在报名私家车 FM999团购活动，即享特价购房优惠，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，每套总价40万元起，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，10层到19层只剩80套，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，抢订热线173-1084-8008，耐心拨打173-1084-8008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累了不要见外 心为你握起来，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能让我来填满，昨天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第一时间赶来，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，重新的呼吸，简单深深的慢慢的，朋友只要你 在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，或是真理的命运，我自己问自己，完成到这里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，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，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，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，发 泛滥的欲望无限，却沦为成烂醉，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一幕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澳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生活在这里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；生活在这里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；生活在这里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999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好朋友只是朋友，还是朋友，不 是朋友还是朋友，不能够占有。好朋友疯狂以后，还是一个人走。 Oh. 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是我要的明天，你爱 界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却窗外的天已变亮，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没有你的异乡，只有冷风陪我流浪，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。消失不见，也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也对我说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 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相信他应该不会是那样，旧日的分量，恩爱的模样，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勉强。啊，就让他去吧，不要再委屈，只愿你会记得我，有个傻 无谓伤心。 挣脱了爱情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去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，天真如我张开双手， 还记得吗？漫长的夜晚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心跳成